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s.com， 我系刘小丽。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s.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欢迎大家留到星期一嘅搏击会。咁今日咧就好似攰攰地，因为咧事关咧就琴日咧就非常之开始翻风啦，我亦都叫我所有嘅朋友咧添衣啦。咁谁不知即系琴日。唔系都唔系琴日啦，不六夜晚啊，一阵风打过嚟咧，就好似咧，真系好似争成十度咁。原本由屋企可以着短袖衫、短裤，变到而家咧，即系我今朝起身咧，就已经换咗 track suit 啦，好似好亏咁。 系我着紧短袖衫嘅， 系咯，即系我到底系我亏啊，定还是系你哋太壮咧？ 你减肥嘛，所以亏啲咯。 点讲呢，早十年八年呢，屋企就算係十四五度呢，我都係短衫短裤。 有脂肪嘛，而家冇嘛。 即係缩下缩，唔係嗰次都嗰次都唔係肥嘅，即係都缩下缩下都唔会想着一场就衫裤囉。但係近呢一两年呢，唔知係个人怕死咗人点呢，係零零舍舍係着多。 咪人话结咗婚係会亏啲嘅，有啲付出。 咩意思啫？ 我都付出， 付出多同付出少有冇分别先？ 交功课啊嘛， 是不是都唔系成日交，唔系交咁多，唔会交自己亏咯，即系我 bottom line。咁但系好似今朝系净一起身，我觉得哇唔得，但我听个温度计20度啫，我就已经系即刻要着晒 track suit， 着晒长裤，顶唔破而家。 呢个真系你嘅问题， 真系我的问题。咁冇计啦， 唔系减磅系会感觉系亏啲嘅，减斤嘅途中。系，我都试过。 今日晏昼我系食咗几棵菜同埋两只水饺嘅啫。咁啊，即系上个礼拜五咧，就夜晚嘅时候，我就去咗炉炒花生嘅网聚啦。咁好高兴见到有嚟嘅朋友啦，冇嚟嘅朋友咧，就希望下次嚟啦。咁曹总我讲得啱嘅。咁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多啲搞网聚啦。咁但系坦白讲咧，筲箕湾咧就即系绝对系唔方便俾人，因为我住大西北嘅。 系啊， 即系你要知道筲箕湾去大西北系接近两个钟嘅车程，咁我逼不得已系跟住陶家豪车就车过去观塘嗰边搭的士翻屋企，但系都成粒钟，即系真系下次搞网聚嘅，尽量即系最远去到铜锣湾好啦啩， 香港正中心咯，旺角咯， 系啦，即系最好旺角尖沙咀啊、深水埗啊，最好离埋荃湾、大西北、元朗都唔区。但系实际上， 其他地方包场系好平噶，好多地方揾。 观塘好多所谓而家叫啲 party room 咪平啲咯。 唔系我颓嗰啲通常包场咧，同人玩咧就系去啲运动馆啲 canteen， 夜晚通常唔开噶嘛。 吓， 有啲运动馆啲 canteen 煮得好食嘅，有啲运动馆啲 canteen 就你叫我你夜晚冇客噶嘛，我 order 呢啲嘢到会，嗰种嘢帮我用你个场。咁嗰啲有部分社企嘅都係 OK 㗎， 可以俾啲 contact 嚟喎，我又完全唔知喎，我淨係知道即係最平嘅包場呢就好可能係觀塘工廠大廈嗰啲 party room， 但係嗰啲通常呢都係來來回回就二三十個好頂籠啦，多數係十個八個，咁真係聚唔到人囉。咁但係你話即係譬如你想搞啲中型 size 啲，即係譬如 under 100人嗰啲，我諗唔到更加好嘅方法，即係比宵夜食更好。我就覺得而家天氣呢就最好宵夜食，只不过咧就唔好指意我买嘢啦，即系唔想出车，亦都唔想有误会。 系又同花生台买冇广告，一月佢哋而家个网聚就应该宵夜食，不过去边度咧就未知。时间 最好都系去到俾钱搞掂晒嗰啲啦，但系即系点讲咧？一月就好似太远，即系我唔知啊，即系呢啲天气应该教我宵夜食嘅，可以嘅话咧，或者同阿即系 曹总反映下， 系啊，即系同阿曹总反映下，就喺同边，即系同你身边识嘅花生台主持反映下啦，即系睇下你去边度吓，即系所谓叫网聚好啲啦，即系但系真系嗰晚系比较远啲嘅，同埋老实讲咧，好啱我呢啲减紧肥嘅人去食。 因為食唔飽，因為第一時間好多時候即係攞咗去開咪，第二時候呢就即係真係比較出出入入，又多朋友傾偈咁啊，真係食唔飽。你又冇嚟啦，下次應該見到你啦，係嘛？ 下次嚟嘅，下次嚟嘅， 係啊，下次嚟傾下偈咯，係嘛？咁啊，上個禮拜咧，基本上我唱獨腳戲啦，講我基本上唔係從一個 security 嘅角度去睇，我只係覺得我好衰咁將自己 position 喺，如果我生活喺大陸，而家現今嘅科技已經有嘅嘢，我唔係講緊啲冇嘅嘢，即係唔係講緊科幻小説，而係我講緊啲有嘅嘢，點樣可以令到你係變成一個完全透明嘅人？ 不如講監，如果你講大陸嘅監控咧，嗰陣時東莞有張好出名嘅圖啊嘛，唔知有冇睇過？ 邊張？ 嗰陣時話一打掃黃嘅時候，東莞，跟住咧就有張圖就講啲手機。喺八个钟头之内嘅号码咧，好短时间就唔知廿几三万部咧，即刻扩晒喺全国，即系话啲人好短时间搭火车、搭飞机离开晒东莞，有张咁嘅图啊，好劲，大家可以 search 下嘅 Google 上边。 咁犀利，我梗系唔识啦，你要问啲识嘅人先解得通啦。咁但系即系网络监控意思咧，监控佢嘅人个即系个 location 唔喺本环啦，定还是系？即係個人去咗第二度咁簡單，定還是可以監控你其他嘢咧？即係根據你嘅 GPS location。 其實可以監控嘅嘢，即係如果你話夾硬要監控嘅嘢，其實好多嘅。即係你同咩人去聚過啊之類嘅。即係嗱，唔好講大陸啦。最近即係有單新聞啦，喺你喺好而家比較難 search， 因為可能已經 push bot 喺外國有位大學生，佢做援交嘅。女大学生，咁咧佢发现咧，佢就肯定自己喺援交接生意嘅时候咧，用 Facebook 啦，用 IG 啦，用第二 set email address 第二个电话啦，系啦，基本上完全系用第二个身份去做嘅 ，physically 系将样嘢解通嘅，但居然发现咧 ，Facebook 佢 Facebook 咧 suggest 佢嘅 friend 咧有佢啲客。 真係好尷尬嗰啲情況。 佢完全係將兩樣嘅，想佢唔想人哋知佢啲背景各方面嘅。居然 Facebook suggest friend 係 suggest 佢一啲幾個佢嘅客，即係話一個就揾，因為佢理論上個社交圈同個客完全冇交集嘅。 我最近試過嘅實際情況咧，就係我久唔久都會喺 Google 度 search 一啲自己有興趣嘅 product 嘅，即係。By means of product， 你係俾錢即刻買得到嘅嘢。咁我唔知點解我喺 Google search 完啊，喺我 Facebook 下面全部出曬有關嘅廣告啊、page 啊、新聞啊，全部係嗰啲嘢。 嗱，嗰啲就好簡單啫，因為個問題佢你 search 有個 record， 可能你部 browser 或者你個 account 有啲 cookies 啊之類嘅嘢。其實佢你個 browser， 即係我 Facebook 嘅 app 讀到我個 web browser 嘅 cookie， 唔止噶。你其實可以讀 history 噶嘛。你个 browser 本身你可以读你曾经 access 个 site 嘅 history， 跟住就可以从你 history JavaScript 咁就去 check 其他嘢，基本上就已经可以咁做啦。 即系唔该你试下掌一四一嘅时候就小心啲啦。 即系所以browser 好似 Google 啊、唔系 Chrome 啊之类嗰啲咧，就有个叫做咩，即系隐藏模嘅，佢就唔会留 record 嘅。你喺个嗰个嘢 access 咗之后 ，Safari 都有，但系正常嚟讲咧就唔会专登夹去即系 Safari， 即系 privacy 嗰版嘅。 当然你有第二个方法就系解开两个 browser 啦。系啦，咁嗰两个 browser 即系 用嘅嘢，完全系 用一个 browser， 你落啲 Facebook 用第二个 browser， 咁啊比较好啲。 咁但系头先点解我讲嗰个咁大分别？因为你同一部机、同 IP， 你都有机会又喺 network 上面 check 到嘛。即系头先讲个 case， 嗰人系用物理性上面系两部唔同手机，两 set 完全唔同嘅卡，乜嘢都冇交集嘅。系啦，佢肯定冇即系由 A account 去 talk to B account 嘅，但系居然。即系 A account 佢真身嗰个 Facebook， 我都有啲咁嘅经验咯。唔系，其实唔系、哦，我又可能知点解、哦，因为就算你点样都好咧，除非你个 phone book 都系 physically 分开嘅， 分开完全分开。物理上两部手机 ，OK， 系两部手机，呢个系最紧要。佢系讲佢两部手机用， 即系唔系两张卡， 唔系两张卡，系两部手机，系完全啲 account 完全冇 overlap 嘅，两个互相 email address 都冇任何嘢嘅。咁点解会有咁嘅 fan suggestion 出嚟？系啦。 咁我小心啲啊，大家 完全做啊！即系大家，所以话，即系如果你话监控技术，你问我点解 吓？ 我话唔到俾你听点解，因为嗰单嘢系一单 reference， 而家就话究竟 Facebook 用个咩 algorithm 咩逻辑去计到呢两个人曾经交集过？呢单系一单即系好大嘅私隐嘅案件嚟嘅。 系咪？因为我纯粹勾估啊，系咪真系个 location 系即系个 privacy service 嗰度系即系贡献咁大咧？对呢啲监控 完全唔知。即系你问点解佢话两部电话，佢肯定有部电话，佢仲要系 GPS 唔开嘅咁样。 哇， 好恐怖嘅，即系系咪两部 GPS 挤埋一齐啊？部即系因为嗰部我系接客嘅手机咧，系所有嗰啲嘢 discount 咧，即系纯用 mobile level 唔博 WiFi 唔博成都可以谂到。咁点解咧？嗱，我可以话俾你咧，系完全系唔知嘅。 咁点咧？即系嗱，大问题啦。上个礼拜危言耸听又好，俾人少又好啦。我讲咗咁多出嚟嘢，即系有啲人当然唔信啦。咁但系问题即系，其实我都唔系刻意去回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如果喺嗰段YouTube 下边有人留言，即系我觉得好奇怪。你九七回归嘅时候，你预唔预计到有个梁振英咁嘅人啊？你更加唔知道什么叫廿三条，更加唔知道咩叫董建华，更加唔知道点解曾荫权上咗去都可以俾人告翻落嚟嘅。咁你问我而家危言耸听，我唔知十年之后你会唔会讲呢句说话。 即系我唔系危言耸听，就是、求你讲，即系我等头先讲例子，点解就系、是、有啲你估到嘅技术加盟可以做嘅，你觉得自己可以避。 啊、 但系头先我讲嗰个例子，点解？第一，你完全估；第二，就算其实嗰个女子有任何 linkage 曾经将两部电话有少少博埋，都可能一次嗰一次，点解会有呢样嘢系令到佢知道嗰人系身份同一个人呢？即系佢话完全冇嘅，我 give reason of 得可能有一两次，但系咁轻微嘅次数。可以猜上到两个同一个人呢，其实係好恐怖嘅件事嚟嘅。仲要即係讲埋第二部电话係完全冇影相嘅，佢讲明。即係 唔会。就係 Deep Learning 呢？唔知呀、啊、你都。 完全即係我唔会用一个叫 Deep Learning 嘅嘢去估。亦都有人讲过，亦都有个可能性嘅。因为有一部手机。 嗯。 即係可能性就係、是、你计 percentage, 佢实际太少同外界 contact 啦。 嗯。 嗰一次偶发性嘅 contact 令到。令到个 waiting 好高啊。因为如果你话我部手机即係接口部啫，我经常用嘅用咗十几万次嘅，你嗰一次 connection 其实好 weak 嘅个 link。 系啊。 但係因为嗰部手机其实对外界接触次数好少，会唔会咁呢？冇人知道。唔知，因为 Facebook 唔会话俾你听㗎嘛。即係呢样嘢，但係呢样嘢先係最恐怖嗰件事，你係唔明嘅。係啦 ,ok。咁嗱，另外一个角度啦，即係头先我问你我有冇大错，咁你又话冇，咁即係危言耸听好点都好啦，即係嗰样嘢已经系。 但系 我俾咗我个角度出嚟，你觉得即係真系一个 IT 从业员，或者真系一个识呢一方面资料多啲嘅人，你应该点样避都避唔避得到呢？其实你睇眼中系一件咩事？ 我系觉得我觉得系避唔到，但系我又觉得咧，即系系咪有完全有方法避咧？我会觉得有其他方法去做嘅，即系第一即系讲啦，有啲嘢你真系你唔 digital 嘅嘢，你就永远都冇 digital 啦。即系有啲嘢你唔想人哋知嘅，永远冇 digital。 唔系， 冇 digital 呢个第一样嘢啦。 千祈唔使指我买乐视啲电视机咯，亦都唔使指我 account， 唔使指攞 email， 即系 bottom line， 唯一一个我即系冇办法。即系避得开嘅就系个死人电话。 第二样嘢就系、是、你自己肯定个 information 系令到即系呃到一啲我叫 algorithm 啊，呃到一啲嘢。即系话咧，其实你好介意去 share 嘢出嚟咧，反而你自己可能 share 一两样嘢，嗰样完全反映到你真相嘅。但系如果你有时你乱 Q 咁做其他样嘢咧，其实令到个 learning 可能有一定程度影响嘅。即系好有人话喂，当有 deep learning 呢啲或者 AI 啊大数据呢啲例子，系咪可以取代投票呢？我可以话系会错嘅。我通常我哋用嘅例子话如果你话你有部即系有人去监控每个人行街，马甩佬系咪见到有女即系有 AV 女优贴咗海报喺度，你会哨。咁个都主动做呢个行为㗎，可能女子都会做㗎嘛。咁系咪代表喺投票法例通过嘅时候，大家觉得呢样嘢摆张裸女喺海报喺街上面行，大家都会 say yes 呢？因为其实 percentage 好高㗎嘛。其实应该唔会㗎嘛，我相信。 个情况等唔等于大家都即系 keep talking about Donald Trump， 唔等于我会投票投俾佢。 係啦，即系你唔系唔可以咁讲，因为 keep talking about Donald Trump， 但其实而家嘅分析语义分析系已经知道你自己讲呢个人系闹緊佢一个方面嘅嘢，系唔可以纯粹透过 keyword 嘅，对唔住。 我哋有 tag 系一个曲字喎，我觉得我哋中文嘅 syntax 系好难明喎。 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即系你加咗曲呢啲咁嘅 case， 咁佢真系有机会唔明嘅。你明显嘅 decision making 同你一个冇意识做嘅行为。是反映两样嘢嘅，即系如果你问， 全明 系啦、啊，你问我会唔会尊重女性嘅，我会唔会觉得男人，我觉得系，但我言辞上面会唔会做咗啲嘢系鄙视嘅，可能系，但系可能我冇意识。但系如果你叫我一啲重要 decision making 嘅，我唔会做嗰啲嘢，呢、這个就 系 个分别嘛。如果你执着你即系习惯用语嘅时候去练呢样嘢咧，其实系你成个 decision 系错晒嘅。 我明啊，我明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其實我點講咧？可能我好無知，但係我覺得中文嘅 syntax 真係好難明。你係究竟係讚緊一個人，諷刺緊一個人咧？我認為嚇係好難用 deep learning 去真係學到去觸摸到你嗰刻嘅心情係乜。因為有啲嘢，有時我真係讚你，有時我真係笑鳩緊你，你唔知噶嘛。 嗱，我應該咁講啊，而你就算講 deep learning， 你明唔明一樣嘢就係、是、你先諗，究竟同你傾緊偈個人？一个真人 系 咪都能够明先？ 系 其实同你倾嘅真人都有机会会误会嘅。其实个 AI 做到 你老婆咯，咪就系 系啦。 你有时同佢讲正话，佢又觉得系反话；，你有时同佢讲反话嘅时候，佢讲系正话。你永远同佢约喺边度等咧，永远冇一系就揾唔到地方，一系冇至准时嗰度嘛，咪就系嗰度咯。扑你街！如果个即个电脑可以 learn 咗个话，嗰度即系点解咁啊？是啦。 但系我可以话，点解好多人觉得？抽到一两个例子话，电脑唔明呢样嘢，就话佢个 deep learning 为 AI 亏、 嗯。 但系个问题，你要比较唔系叫佢 100% 准确，你要同一个真人比较， 嗯、 究竟佢系咪同一个真人，即系唔识你嘅真人去理解灵长差唔多先？ 系， 如果佢系高过你嘅时候咧，其实咧虽然佢有错，但 系 其实佢已经非常之准噶啦， 系， 即系先明呢样嘢先。但系即系但系我点解头先讲明分析就系、是，无论几准都好，你喺 background 去 scan 你一个人嘅习性，同你明确。所以知道一个准确决定是两回事嚟嘅，所以唔可以完全靠呢样嘢。但系好多人就话、哦，我凭纯粹个网络嘅数据去讲一啲嘅倾向，其实里面系忽视咗一样嘢，就系、是、你喺网络上面 random 咁讲，同你真真正正明确咁要做一个决定谂嘅嘢系会唔同嘅。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呢个社会究竟而家嘅人啊，喺明确决定同佢网上乱笠个分歧。是不是再咁大呢？第一话个环境令到班人嘅决定同网上面乱粒分离减少呢？ 即简单啲个例子呢，就係话啲人话射落海，佢咪真係射落海呢？ 係啦。旧时就可能唔系嘅。而家可能真係啲人射落海，真係射落海嘅。呢、這个就係反而问题。嗱，即係我其实今日想系主要讲大家 angle 嘅。咁、那个 angle 通常个 example 呢，我就用个例子，啲人话喂，如果反手机嘅时候最容易反到系咩情况呢？就係、是、話，其實唔係立法，唔係增加啲各方面嘅官員啊、海關啊、捉人，其實係加舉報系統、加獎金。 嗯， 通常咧最熱衷做呢啲嘢咧，就好鬼死多正義 L 咁樣咧，就喺度舉報啊，或者賺錢啊，或者你引人叛變嘅，呢樣係比你加任何嘢更加有效嘅。係啦，咁、會產生個咩問題咧？就係、是、話，其實你要私隱，你要監控咧，會出現一樣嘢，就當一啲嘢做嘅嘢喺你接触嘅人比较多嘅时候咧，比较做得比较少嘅人咧，你就会有歧视啦。我记得有本科幻小说我好中意啊，嗰、那个作者死咗啦，如果有机会睇嗰本书叫《和谐》，个作者叫伊藤计划 Harmony。佢其中讲一个例子就系话喺未来世界里面，每人都会用个 AR 嘅眼镜，即系增强现实眼镜， 即系龙珠嗰种。 系啦，不过咧佢话你行埋去嘅时候，你见到所有人咧，佢即会话俾你听每个人嘅。一各方面嘅数据，佢健康情况啦，佢嘅即系对人有冇礼貌，各方面嘅嘢交易往成唔成啦。当然喺一个自由社会里面，你可以将你啲嘢 set privacy， 人哋见唔到嘅。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喺群众压力之下咧，冇人会 set privacy 嘅，因为当你 set 咗 privacy 高嘅时候，你俾人见唔到咧，啲人就会同你唔交往，因为佢觉得你 set 得，你就自然系低嘅咯。 我唔敢去搏又或者点，但系好坦白讲，你话即系 put in perspective， 而家喺香港呢一刻咁样样，你问我喺出街，如果真系大家有一副咁样嘅龙珠眼镜，究竟有几多嘢睇到，有几多嘢睇唔到咧？就同你上网搵啲女嘅 Facebook 啲相系一 Q 样嘅啫，可能 profile 一两幅你见到，问题就系其他啲相咧，你多数都见唔到嘅。问题就系你见佢唔到嗰刻，你会唔会觉得呢条女系假嘅咧？ 咪 double 尾咯。有冇 double A 咧？ 我冇，即系点讲啊？唔系通常两种啦，一种系如果系 at 我嘅话，咁我多数觉得佢系假啦。但系问题是你叫我去主动揾嗰个人，而唔 at 嗰人，我见唔到某部分嘅相，我唔觉得佢系一个假人嚟嘅。即系我纯粹系将我自己好 true 嘅一个 reflect 话俾你听嘅啫。 通常我啲 friend 嗰条 line 就系话Facebook at 人啦，即系真系当 friend 俾人哋睇嘅话，唔系 restrict profile 嗰啲咧，即系咪净系 public 嗰啲嘢咧？ 咁 就 一啲嘅。 唔系就真人见过佢先会俾人哋睇多啲嘅。如果唔系咧，即系觉得有啲人都 OK 嘅，倾啲嘢正常嘅，咁就 at 佢做 retreat profile， 净系睇到你 publish 出嚟啲嘢啫。咁完全去分开嘅，即系有啲人做法咁做啦。但系头先我讲个问题就系话， 如果政府喺各方面嗰啲数据去做嘢咧，其实政府未必真系识得监控啲数据嘅，因为政府监控啲数据，坦白讲啊，有曲啦，有其他嘢错误啦，你都唔知咩准啦。但系反而佢将呢样数据令到每个人都睇到嘅时候咧，大家人所做嘅行为咧，就会变成为个数据而服务 跑分啦， 去跑分，或者你系会见到啲唔肯俾你睇数据嘅人咧，你冇嘢啫，肥佬奶，你觉得佢都 OK 啫，但系一定有人觉得有嘢噶嘛。自不然嗰啲人嘅权利啊、交往啊、社交圈咧，就有好多问题发生啦。 陈伯嗰啲啊，阿苏打嗰啲 啊，佢博 Q 我啊，仲有串得多嘛？ 唔系，我唔系串佢，而系话点讲咧？有啲人系偏向系点讲咧？我可能少啲时间去做啲网络攻击，或者少啲时间做键盘字，所以有啲人佢就算有啲恶意又好，佢留个言，我觉得系 hoster 嘅又好，我未必会 block 佢嘅。即系我觉得我讲咗好多次，即系其实我唔同嘅意见，我哋尽量要听多啲，起码就系话知道人哋攻击我嘅时候用咩原因啦。譬如有啲嘢真系自己错，咪自己认戆鸠咯。咁但系问题，如果有时人哋啲嘢系 valid 嘅话，我应该谂下自己有啲乜嘢可以完善自己啊嘛。所以 block 佢系冇。冇意思噶，咁问题就系话你头先提到嘅情况，如果好啦，大家一睇个眼镜，经过眼镜已经知道对方个 profile 系乜嘢 ，preference 系咩嘢，又或者佢对某一啲 value 嘅 interpretation 系咩嘢，你如果顺晒个分，顺位跑分咧，点讲啊？你会唔会似系一个盲分哑架，就好似一班专家咁帮你 match 晒所有 system， 令到你两个人话俾你听一定 work 噶啦，但系现实你哋两个系唔 work 噶咧？ 呢样当然会啦，即系你如果你唔好讲现唔现实 work 唔 work 先啦，你就系讲你能够 digital size 啊，去出咗分啊，或者啲 preference 嘅，系嗰阵营造一个公众嘅嘢嚟噶嘛，佢未必系佢真人噶嘛，我去 share 我摆嗰啲系一啲我公众嘅嘢，我真实我唔摆落公众度噶嘛，但系你同一个人正式交往嘅时候，你其实会识好多佢其实唔系公众嘅嘢噶嘛，你可能识有啲 friend 啦，你睇个 Facebook profile post 嘢系完全正路嘅，冇问题嘅 ，OK， 但系识落黐孖筋嗰个人，哇咩人都闹嘅，因为佢识啦，佢识得中央嗰啲嘢咧，佢唔完全唔会公开嘅，但系佢正路啲，佢完全话你觉得个人系一个专业人士，完全 OK 噶，呢个咪个分嘢咯。即系个问题，你系可以营造一样嘢出嚟嘛？你将某部分嘢 information over， 你就令到人哋喺网上面身份错判你。即系呢样嘢系好 common 一样嘢嘅，但系呢样嘢就正正系呢啲咁嘅 profile 啊，同主动接触有个差别嘅地方啦。 OK， 我完全接受晒啦。咁系咪事实上系真系防都冇得防先？ 即系我觉得最难防嗰样嘢系咧，佢制造咗个人民一个气氛，个气氛系大家靠呢样嘢去做。而靠呢样嘢，发觉都中八九成啊！我冇呢样嘢，我个命中率低嘅时候咧，你正令到某部分 minority 咧系完全超级卖开，真系超级生活唔到。即系你想买嘢，喂大佬，你咩都唔买出嚟嘅咁样。 咁、啊、我揾到个例子啊！屌哥，你咪何来咯？即系佢有啲概念，佢讲出嚟嘅时候，大家好似好认同噶，但系一去到呢个实际层面，佢就系觉得。你系如果街边我见到啲 carcass， 见到啲尸体嘅时候，我会屌鸠你。咁你话点咧？即系呢啲唔系阻唔阻交嘅问题，呢个正系黐捻线嘅问题，就系隐藏咗将呢一班人，好似当然有啲议题上边，可能有个道德高地，又或者佢成日都想表演一个道德高地俾你听，系嘛？攞个光环自己圈捻住喺个头度，跟住话俾你听佢嘅道德高地喺边，然之后话俾你听佢讲嘅嘢就系真理啦。咁等啲人去 follow 啊，喺议题上面支持佢嘅问题就係话当你同佢食饭你就扑街，你真係觉得好撚老土咯，我觉得。 即係佢唔可以做你朋友啫。即係佢有自己朋友嘅，咁但係个问题你同佢喺佢议题上面你係未必分到佢可唔可以倾到几个朋友囉。 啱晒啦。咁点啊，即係算啦，我哋即係 take it on leave it。即係希望令到自己唔好变成一个 minority 就 OK 啦。 即係反而唔係，反而就係个问题，你应该话如果我哋要矫正全世界嘅人去唔跟呢 profile 做嘢呢，发梦啦，因为其实係呢个 chain 嚟㗎嘛。反而当样嘢就话係要 value 返其他人，话俾其他人呢，喂你要保障呢啲人，唔好令到大家将所有 public 呢样嘢变成一个习性。只要你将所有 profile public 晒俾人哋睇呢样嘢，可能你唔过六至七成咧，个 channel 唔会嘅，即系始终可能你真真正正有啲朋友你接触到，你觉得完全冇嘢嘅，佢完全可能系冇啲 account 嘅，咁 so what？ 即系好似我咁，我自己特登 keep 住某啲社交媒体，我系一定零 account 嘅， 即系我唔会俾人哋 judgment 我究竟系有几多 account， 而个所即系希望唔会话啊你冇洗 account 系有问题咯。即系呢样嘢系我想做嘅一样嘢，即系话，例如可能你嘅你有啲嘢真系保持私人，你系俾人哋知道你有啲嘢一定收埋嘅。OK， 但系嗰人识你噶嘛，其他嘢觉得冇问题噶嘛。 唔系，即系嗱，会唔会系咁嘅意思咧？基本上我 Facebook 个 email account 咧，我就唔捻用嘅。系咪咁意思咧？ 唔系， 我真正用个 email account 我系 啊， 因为 咁 讲 Facebook。 你如果系一个我当 KOL 啦，啲公众人物啦，你真系唔好当自己所有 public， 你要俾人喺你系有啲嘢收埋嘅。 OK， 因为啲人信你，但系你又都有啲嘢收埋嘅，系做翻个即系个气氛出嚟话，喂，收有人收埋嗰啲嘢都系可以信得过嘅。 嗯， 即系反而你要做到呢样嘢，同埋你唔好即系。你叫人哋唔，大家唔好 judge， 冇收埋啲人其实好难嘅。反而就你去做一啲 example， 嗰啲 example 系一个可信赖嘅人，但系佢有自己要收埋嘅。反而呢样嘢系可以，你简单嚟讲，你同人 debate 啊，你要信啲收埋嘅人嘅，你都系 call 嗱边个边个你系咪信嘅？但系佢都有啲嘢收埋嘅，咁系咪收埋嘅信得？即系呢啲系一啲应该要鼓励嘅嘢咯。 好，明晒。咁所以咧，千祈唔好想透过啲 email 揾我 Facebook， 因为咧，我 Facebook 个 email 咧就 Hotmail 嚟嘅，从来唔 Q 用嘅。但我真系用啲 email 咧，我冇记错咧，我亦都冇 public 咁嘅讲过嘅。我好早已经识做呢样嘢啦，系咪啊？啱唔啱啊？吓，好，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